是有些矛盾的，我们到底该信谁的，我们该听谁的，我们该这个读谁的书。刚才改燕社长就谈到了，你们在选书的时候选到的是顶级的这些专家的书籍。其实我觉得我们普通的人啊，普通读者在买书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选择，就你怎么去选择健康书籍，不是说哪一种说法都是完全正确完全好的。那么如果是不能够保证百分之百，那么咱们就尽量的啊，让你的这个对你有益的这个系数大一点，那么找一些顶级专家的书。而刚才傅家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作为出版社来说，他们有一个规划，就是整个的一套方案，因为慢病并不可能说一个人他就只得一个，他可能好几种、那么这样的几本书它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大家如果在选择这样的一套书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你买了心脏病的书你看心脏病，买了这个糖尿病你看糖尿病，它可能两个书之间还有一定的联系，能够帮你更好的控制好你的身体的这个状况。 对，刘莎这点说的特别好，因为今年我们也参加了很多这种医学的这种会议，还有这种学术论坛。那么他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方针，就是对于慢病来说，我们应该是共管，就是就是不能就是你有糖尿病，你只管你糖尿病。其实，在管理糖尿病同时，你还要想到你怎样控制你的体重，怎样减少你的血压。 没错，没错。那么我觉得啊，很多读者其实，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或者是你对健康的这书籍关注一下，你会发现啊，什么什么最好的什么治疗什么病的书，最好的治疗什么什么病的书，我觉得啊，与其说您只要那最好的治疗那一种病的书啊，不如您把您这全套的身体都管理起来。有可能这个治疗方案对您这个病是最好了，但是对其他的可能会有伤害。 对，是这样的。所以是我们做任何就是疾病管理的时候都应该讲究一个度，还要讲究它的相关性。当时我们为什么选了这个三五防糖作为我们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点品来打造呢？就是因为它这个理论的推出者就是向红丁向教授，他确实这个理论是他自己四五十年的这个心血之总结。而且呢，这个理论我相信很多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怎样的把它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生活中呢？肯定很难。也正如刚才 道理大家知道， 对，怎样是实操很难，所以我们就用了"图解"二字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实操。这个里头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这个三五指的就是预防糖尿病的五个要点和治疗糖尿病的五套马车，包括控制并发症。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不是因为糖尿病自身问，就是糖尿病本身这个疾病引起了重要的一个就是损失，而是他的并发症，比如说他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足，影响了他的这个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三个五来帮助就是更多的这个亚健康人群来管理自身的健康。 说到了这个糖尿病啊，其实啊，傅家你是这个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的啊，硕士，然后也是一位专业人士。你觉得你当时上学的时候啊，和你真正给大家编书的时候，这感受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真的特别不一样。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就是理论，主要是抓理论，因为考试，你知道中国就是考试。然后呢，我们就希望就是在读者就是我下来呢就编书了以后，当编辑以后呢，我们更希望就是理论让他知道一个基础理论，但是更多的就是怎样去把这些理论运用到他的实际当中。 其实说道理啊，当然太高深的道理我们不能像傅家一样这个硕士，但是呢，其实好多道理大家都能够了解，但是是做不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啊润物细无声的图解的方法，可能督促着更多的朋友，然后呢能够更好的注意您的糖尿病啊。不过我也真的觉得糖尿病有的时候跟这个心血管疾病还不太一样。你看心血管疾病它会有那种特别严重的这个大发作啊，你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身体特别不舒服一回，或者特别危急一回，他就特别注意了，以后呢医生也便于管理。糖尿病它是特别缓慢的，十几年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进程，真的是不太好控制。 所以这个糖尿病它要求管理的时候，就是控制并发症，它提出了一个就是刚才刘莎您也说到了，咱们就必须不但是你血糖得控制了，你的血压、你的体重、你的血脂你都得达标。所以他这个管理起来呢才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管理。 得接着来问一下翟燕社长了，这两本书啊，胡大一的这个心血管病的书和向红丁的糖尿病的书，目前的销售情况怎么样？这两本书大家的偏好有没有呢？ 总体上来说可能糖尿病会更好，因为我们以往一直都这样，因为大家觉得糖尿病可能跟吃啊跟重可能更那其实更相关一点。其实说实在它的数据上这个心血管疾病里面特别像这个高血压，它的这个数据是我们去年2017年的那个长城会，也就是心脏病，也是这心脏大会嘛，就是胡老他发起的。 对，长城 糖尿病的不是这个 高血压在中国可能已经有 2.9 亿将近3亿的这样一个人数了，就差不多四个里边就有一个了，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数可能还有好多没有进入当中的。 但是整体上来说会，总体来说糖尿病会更好一点。但是这两本书刚才我们说到了都有重印、嗯、但是这个书就是稍微晚一点出 啊， 现在可能也不上手了。 对，而且这两本也都推出了版权。 对 啊、 嗯、也很受港台人民的欢迎。 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 对对 对 嗯。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我们继续来分享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度的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两位嘉宾朋友呢，一位是翟燕社长，另外一位呢是资深编辑傅佳女士。前面说到了啊，这个健康书是轻工业出版社的重中之重，我们已经说过了不少了。其实还有一本我觉得特别应该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我记得翟燕女士谈到了，说这个活脑益智108题是你们的首创，在祖国大陆的首创。 这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图书，它本身是一本台湾的这个版权书。当初编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吧，就大家在讨论选题的时候，大家都说哎，这个有意思，这我得试试。因为好多人都跟那个编辑说，这书出来之后你得送我一本。因为其实平常因为编辑都每个人都出很多书，很少有互相要的，都是自己管理、嗯、那么为什么呢这个书这么有意思呢？这本书我觉得可以说是一本就是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一个活脑的益智题。其实你看市面上可能那些青少年的特别多，但是我们在做调研的时候专门给老年人这个活脑益智的书好像还没有。然后这本书呢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本，就是这个在大陆地区的。然后我们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那你想说这本书特点，可能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就是老年人的这么一个特点。其实老年人特别是60岁往后、嗯、一个就是这个记忆力 啊、 哦， 越来越不好。 对，包括他可能、嗯、包括一些注意力和一些这种思考啊、思辨力，可能都有一定的下降。那么这本书呢，就是针对这个特点来打造的，而且它是由三大领域，一个是康复医学，还有全科医学和神经内科学这三大领域的8位专家， 嗯， 根据他们各自擅长的这个领域进行的一个设计。然后它这个书里面又包含了6大类的益智题， 嗯， 其中包括有短期记忆、视知觉。逻辑推理、直觉思考、文字处理，还有手眼协调。 哎，就是很多老年朋友都说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了，您通过这本书您就试试，第一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对 第二是不是如果做多了就能够恢复一点呢？ 对，他这个其实当时大家都说哎，这个我必须得送我父母一本，我说这我自己来，我父母都我他现在已经就是记忆力已经不行了，经常拿着手机找手机。然后他这个题就是当时我问我们这个专门做这本书的具体的责编，我说你说这书最大特点什么？实用啊，拿起来就用啊。他不像那些一个可能我们常做的这些个什么慢病这些书，可能会讲一些理论的东西啊，告诉你怎么吃、嗯、怎么喝，然后怎么日常运动。它就是里面就是题， 对， 然后每一页一道题这个样子，然后一共有108道题。 其实我觉得一句话大家能不能够明了，您家里面有没有小朋友？如果您家里没有，您周围同事家是不是有小朋友？只要您去市面上去，或者您随手拿一下您家小朋友做那些题，比如说这个火柴棍移两根，然后它就能变成多少，那个小星星和那个小星星之间有什么区别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一套给老年朋友出的类似 的 书籍， 是 让老年人的生活能够更加的丰富，也能够哎呀，我觉得其实给所有的父母买这本书的年轻人，我都觉得他们是特别孝顺的人。 对，因为这本书最大特点就像刚才翟社长说的，他这个里头他没有那么就是很高深的理论，他一来就告诉你相当于是个老年人的题库， 啊，因为其实我们有句话叫老小孩老小孩嘛，就是人老了以后他可能就更像小孩的那种思维方式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目前市场上可能更多的针对的孩子的，我们就想做一本针对老年人的，因为其实老人真的需要更多的关怀。 我觉得你们这份书单吧，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书单出来晚了，因为在这本书啊，这个活脑一至108题的这个封底有一句话，说是送给爸妈一份不一样的礼物，你们错过了新年礼物了，但是春节礼物还能 春节还能赶上。 但是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它有一个训练目标，还有一个题目的说明，然后它治疗是一个小提示，然后每一个下面呢它还有一个就是你一个记录，它可以记录你的日期你的正确率，而且我特别想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本书还特别针对一部分人群，就是老年痴呆症，其实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训练，因为这就是阿尔兹海默症，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它可能不能很好的治愈，但是它你多做这个题呢会对你的这个延缓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 哎，我们的节目呀进入到了尾声了，还有五分钟就要结束了，但是呢这份好书的书单还有几本书我们没有做介绍，也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介绍过了不能够忽视孩子，介绍过最重点的这个健康之后，另外呢还有像干燥花创意设计以及好吃又好玩的芽苗菜，那么还有呢爱在此刻，两位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先从这个这个干燥花创意设计来说吧，为什么这样的一本书入选呢？我其实觉得你们这么多吃喝健康的书，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年这个评选书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年更强调了一个生活美学，社长一直给我们强调就是要帮读者打造更好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干燥花的创意设计呢，它其实是属于这个花艺类里面的，其实一直以来花艺类都属于比较偏小众的一类，但是这个干燥花又是花艺里面更小众一类，但是这套书上来之后我们没想到比我们预期要好，它是你看它是四月份出的，不到半年的时间，不到半年时间已经重印了三次了，就是我们都没想到这一类的书会这么火。 其实说到小众啊，不仅这干燥花创意设计小众，这爱在此刻也是一小众的。傅佳怡这一本书是你是责编 对 吧？ 对，我责编，我们当时也做过，我很有幸和流沙做过这个就是录制节目，因为当时我们也觉得目前呢就是更多的生活方式包括宠物园艺还有情趣手工，那么越来越多的可能是读者朋友需要的 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包括这些方面。 哎，那说一句话，就是当时其实印这些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销量会这么好，是不是？ 对，当时我们就觉得，当时拿那个书本身也很好看，因为它这个干燥花的创意设计，确实它那个里面的创意设计，大家这个好看，想分享给读者。但是也没想到会那么。就是我们在签一量的时候还想这多不多呀 其实这也看出来就是读者的这个读书的方向，可以说读者的可能他的需求也慢慢的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也会有所改变，也需要我们就是出版领域的这些编辑啊 更新。 对 我觉得我每一次啊做轻工业出版社的这个书的节目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各种各样方面 的 需求是越来越高级了。说到这高大上啊，其实这芽苗菜这一本好吃又好玩芽苗菜入选也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就是发各种豆子对吧？ 对因为大家可能想的就是豆芽菜然后那个就是 黄豆芽 儿，对， 绿豆芽， 其实真的还有好多。我们这本书里介绍了20多种，包括像什么豌豆，还有一些像红豆，好像哟，这豆子长这样啊。什么一些大蒜，这些韭黄、韭菜这些，包括还有那个花生，你吃起来都很健康。因为我们当时想的，可能就是前一段时间这种食品安全的问题啊，这个方面就自己弄，然后自己种也很快，而且它这个里面就是豆类本身它长出芽来之后，它的 VC 含量有所提高，然后大家觉得确实还挺好玩的，而且 还简单。营养师说起这些话来呀，大家一听就太费豆子了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这本书为什么能胜出呢，还有个它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亲子互动。 哦，对 小朋友一起， 对以后不用亲子互动就是孵小鸡了，现在可以孵芽苗了 对 这还更干净 对孩子的这种从小的他的情绪，从小他对他的一种爱好，还他对他的自身的一个素质的培养，其实是很有好处的。 哎，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很快就要结束了，到了两位说结束语的时间了，那么我们有请傅佳，还是你先来 那好，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呢和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出版社的这些好书，我也希望呢我有 以后还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出版社的好书。一句话，感谢大家的聆听，感谢流沙给我这次机会。 啊，我要谢谢北京故事广播愿意安排这样的一个盘点的节目，把过去的2017年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出版社的好书跟读者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回顾和介绍和分享。哎，翟燕社长。 我是非常感谢流沙给我们这个机会哈，介绍这么多好书给读者。那么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就是特别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都够身心健康。 好了，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翟燕社长还有傅佳女士。 谢谢。 也特别的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2018年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依旧呢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好书，也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也继续会把很多的好书带给大家。我是流沙，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这么冷的天